有没有震撼到你？不用过多介绍，听声音也能够猜出他是谁。没错，张靓颖带来这首 Dream Party。在这首歌曲当中所展现的形象，也绝对是颠覆你想象当中的张靓颖。作为张靓颖首次涉足舞曲风格的音乐，旋律充满了强烈的节奏感，入耳便不自觉的想要跟她一起舞动吧。好了，北京时间9:06:45，问候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打卡报道的朋友，更要特别的慰问一下哈，没有抢到沙发的朋友，还要庆祝一下抢到沙发的朋友。2021年7月26号，新的一周新的开始，今天限号是1和6。特别提示：正在暑期，预计动物园、颐和园、北海香山植物园、天坛等等室内公园的周边道路将迎来车流高峰。在游乐园方面，预计欢乐谷、石景山游乐园，还有乐多港周边道路也将出现车流短时集中的情况。出行之前呢，要提前做好准备，做好备案啊，车可以停到哪里？好了，接下来放送这样的音乐，不用过多介绍，你一定很熟悉。对了，朴树 ，New Boy。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近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只未来爬向边，你不想尝尝吗？啊，明天一早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98，最好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右边的太阳，轻松一下 Windows 98，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爸爸 那一年，一个看上去好像和这个世界有一些格格不入的青年，带着一盘全新的专辑出现在我们面前，当然也把我们所有人带入到一个全新的音乐时代。这就是麦田旗下当年的新人朴树所推出的《红白蓝》专辑之二《我去2000》。 这首 New Boy 曲风很明快，有一种带引号的一根筋似的快乐和简单，带引号哈。好了，现在听天聊天室当中已经打开了，很多朋友都已经来了，记得呢在粉丝榜还有点赞助力榜哈，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做任务，让自己被更多人关注到吧。也要特别提醒，三级以上的用户才可以拥有发图片的资格，也才有让我更容易看到你的机会哦。好了，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我们曾 业于清华大学的李健真的还是一位音乐的才子，刚刚带来这一首很有画面感的《风吹麦浪》。有一次和李健同行去贵州参加一场活动，在阳明祠喝茶的时候呢，感觉哎呀，这就是才子，面对面哈，出口成章，还可以背很多很多的诗，让我真的是哎自叹不如啊。作为一个北大人，被一个清华人折服了。好吧，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前两天有人在说，哎，介绍其实这么多的博物馆，我推荐一个电话博物馆。好呀，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在北京的顺义区汉石桥湿地公园当中，是中国唯一一家以世界电话机发展为基础，全面的反映世界电话发展的电话机专业博物馆。那这里收藏的电话藏品涉及世界的六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对人类电话机发展有突出贡献的近50个国家的上100个品牌。能想到吗？这个老电话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而且有这么多的品牌。好了，汽车音乐会活力音乐正在发生，继续来带出一首很好听的老歌，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let her go。 我的心却火、你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想我。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答的说，转了转了转了别管我。忘了时间的钟，好难过。爱到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走得太快，你说不关心你感受。走得太慢，你又说赶不上潮流。你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想我。哎呀呀呀，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答的说，转了转了转了别管我。时间的钟，好难过。爱到最后剩什么， 说。 你说忘了时间的钟到最后是什么？1997年这首《忘了时间的钟》承载了非常多的意义和使命，歌曲非常的清新，记载的声音当中呢还略显一丝的青涩，但是这样的音乐的确可以算得上是他众多作品当中的上乘之作了啊。古巨基演戏很棒啊，唱歌也越来越驾轻就熟了。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带出 SHE 半糖主义，源自于2003年发表的 Superstar 这张专辑当中，有请曾经可爱的三个女生 SHE。 只不过刚好吹着南风，突然想去海边走走，回味一个人的自由，只是和朋友聊了好久，一时忘了时间带走，偶尔也要让你想想。相依为命，我要对爱坚持半糖主义，永远让你觉得意犹未尽。若有似无的天，才不会觉得腻。我要对爱坚持半糖主义，真心不用天天黏在一起。爱得来不易，要留一点空隙，彼此才能呼吸。有多少温柔，何必一次就用尽？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 小小无寸转，我看到淡淡飘动的影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儿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列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叶儿上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歌手在经典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爹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牡丹儿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爹呀，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 彭雅丽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是彭青创作的歌曲，2006年他凭借这首音乐获得了歌曲大赛的金奖，随后这首音乐就被担任比赛评委的科尔沁推荐给了黄雅莉演唱，再后来这首歌曲就彻底的火遍了大街小巷。不知道是这样一首歌曲成就了彭青，还是成就了黄雅莉。好了，汽车音乐会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 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红旗我为你自豪， FM94 就是喜欢你啊， FM94 音乐的东西，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换新再出发。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所以你听慢歌，很慢很慢的。 第24位，蔡健雅 ，It's Your Chance。 第23位南拳妈妈牡丹江。 谁在左岸唱那首牡丹江，左聆听感伤你声音。 第22位张杰看月亮爬上来。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 第21位李荣浩不将就。 不想折磨到白头，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哭得太累了，你伤得太深了，你爱得太傻了，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 五月天相亲的人别听慢歌。阿信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编曲的方面反复用了很多的版本，而这首歌曲也是历经了半年的创作过程，无数次的讨论和修改，最后呢爽朗直接的动词动词动词，才有了如今的相亲的人别听慢歌你听到的这个版本。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五月天相亲的人别听慢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中低音充满了魅惑、魅力、魅影，谭雅蔡健雅 偶尔尝试一些跳跃型的作品，也带给我们全新的感受。这首 ACO Chance 国语版你相当熟悉了，对，就是王菲的《打错了》。不过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曲的曲作者潘雅蔡健雅演唱的英文版本的 ACO Chance， 这是她2001年默契专辑当中的一首歌。It's your chance， 听我的结尾的处理哈，突然一下戛然而止，我觉得哎，这首歌曲好像犹未尽，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对，下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潘雅蔡健雅 ，It's your chance。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巨炮、弹头、宇豪、杨日泰组成了男权妈妈，他们是周杰伦在2004年扶植起来的组合。一首《牡丹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 弯成一弯的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你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你我走过的地方，那段斑驳的砖墙心到底什么样，到不了的都叫做缘分，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 谁在左岸唱那首牡丹江，左聆听感伤你声音悠悠，风铃摇晃清脆响，想念的小村庄，雾水把兰香，谁在门外唱那首 不清，想走向你身旁。思念的光透过金窗，银白色的温暖洒在人世的窗。想走向你身旁，思念的光透过金窗，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谁在屋外唱那首牡丹江？我聆听感伤你声音悠扬，风铃摇晃，情人催响，江边的小村庄，湖水把兰香。谁在屋外唱那首牡丹江？我脚步轻，想走向你身旁。金窗，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 牡丹江玩了几个弯，小鱼儿碰上船，咱们不稀罕。老月亮张望不心慌，给爷爷下了酒，喝一碗家乡。牡丹江玩了几个弯，小小蜜蜂靠岸，咱们没空装。老月亮张望不心慌。 钱妈妈牡丹江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的歌曲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月亮爬上来， 看月亮爬上来， 看月亮爬上。想听说最近你也在失眠，一个人发呆，喜欢你笑得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表白。嘟嘟嘟笑得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

快睁开你的眼睛，赶快看清那天的快要你的命，命中已注定是我看不清你爱我的把戏，就像狂风暴雨，命中已注定是我太任性，你的花言巧语把我推入陷阱，我怎么有力气睁开你爱上你。 是电视剧《王子变青蛙》的 OST 插曲，是183 Club 带来这首《迷魂记》，也是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而迅速走红。那说这是一首电力感十足的拉丁节奏的舞曲，但是编曲呢又结合了法国相送的旋律，把两种看似不搭的曲风融在一起，再加上183 Club 低沉浑厚的嗓音，营造出了一种后现代的迷幻力量，也可谓是吸粉指数百分百呢。北京时间10:05:37，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三种方式互动哈，一种官微这边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一种呢是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发位置，还有就是听听聊天室，你点赞了吗？点赞助力榜有没有你的名字呢？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好了，接着来说北京百年老店哈，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除了电话机之外还有什么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其实在这家博物馆，除了电话机之外呢，还有世界近100多个国家电话题材的邮票，还有几十个国家电话机题材的电话卡，几百种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国内不同省市单位反映电话机发展历程的电话号码本，还有其他的上千件的见证电话发展的相关藏品，还有珍贵的史实资料。另外呢，北京百年世界电话博物馆还开发了一系列以电话机为主载体的文化创品，非常推荐给大家。没想到电话其实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是10:38，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彭斌。有音乐，有汽车的资讯和信息，这才是汽车音乐会。好了，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来关注敞篷车。如此闷热的天气当中，你就会看到更多的敞篷车在你身边出现了，特别是海边啊，那种拉风的感觉，唰一辆过去，唰又一辆过去了。你发现没有？一般的敞篷车都是两门式的哈，四门款的非常少见。即便到了现在，拥有一台敞篷车，应当也是不少女生心中的梦想吧。而这样充满浪漫的梦想刚好就和这样的音乐相关联，开着敞篷车看着海景，特别美丽的风景哈，怎么能少得了美妙的音乐呢？来配上这首歌吧，杜德伟的 The One You Know， 深情款款的演唱，慢歌自带韵味感十足，非常适合敞篷车哟。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Stay with the one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一首作品《千年泪》，古韵味道十足，也是电视剧《天外飞仙》的片尾曲。擅长演绎中国风的 Tank， 之前也曾经因为一些事情而耽误了音乐的发展，还好他回归了，也让我们共同来期待更好的作品《Tank 千年泪》。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蛋宝《I Want To》。 Oh, oh, oh yeah.

2006年，有着亚洲天王之称的 Rain 发表了这首中文翻译过来的作品，叫做《一天也》，这是他第四张韩文专辑当中的代表作品之一，依旧是由他的恩师和他来精心打造的。可谓这首歌曲品质是无可挑剔，当然是上乘之作了。好了，北京时间10:3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我是腾冰，你是谁？在听天聊天室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还有刚刚在发位置的家族群当中的好朋友，待会儿来读出你们的名字哈。好了，现在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来自许绍洋的《花香》。这首歌呢是陈信荣作词，小刚、周传雄作曲，许绍洋演唱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电视剧《薰衣草》的原声音乐作品。被誉为偶像剧王子的许绍洋不仅唱歌，还在2002年《薰衣草》当中有着精彩的表演，从而被大家所关注和喜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把这紫色的梦选择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你比我勇敢。